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殿，飞过西山净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船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再过几天呢就是春节了，在这儿尚远代表戏迷乐栏目给您拜年了，祝您新春大吉，万事如意。下个周六周日，也就是正月初二初三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节目时段呢为您奉上的是春节节目展播。那么戏迷乐节目到了下下个周六日，也就是正月初九初十，本月的24号25号的时候呢继续再跟您见面。节目的安排预告呢先跟您聊到这儿，下面我们还是来听戏。大家都知道张君秋先生戏路很宽，尤其是梅上城三家的作品呢，他在舞台上都有比较集中的呈现。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张君秋演唱的《凤还巢》片段。 思乡情

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绍兰先生演唱的京剧《辕门射戟》片段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谭元寿先生演唱的京剧《定军山》。定军山又名一战成功，我们也借这个戏啊，祝愿您在明年的工作生活当中顺顺利利。请您听一听谭元寿主演的《定军山》。 老将军听令，哎，命你夺取定军山，得胜回来，国王迎接十里之外，臣红将，可惜他老了。 上您听到的是谭元寿先生主演的京剧《定军山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，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主持人尚远给您拜一个早年，祝您新春大吉，万事如意，咱们正月初九再见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心念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贝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瑟瑟霜，风不息，脸颊横飞冬雨，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，一声细细离离，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声音中不像心善坚毅，心心念念你，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，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，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。 天的那里，声音中故乡青山剪影，心心念 说想看洋玩意儿，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？